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，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，那更加的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不后以后明天。风高路斜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 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 腰身剪碎，这诱惑的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心